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又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啊，即系土伯， 系， 即系今日其实要度题目咧，都唔即系唔系咁容易啊。老实讲，真系，因为而家。 No news is good news 嘛，大佬。 系嘛？ 咁我哋嚟讲唔系啊嘛，你真系 对新闻界嘅嚟讲 咧。唔系你终于明白，即系其实阿谭博平时讲开一句，即系一见到咧有即系吓、一见到有新闻嗰个开心样咧，或者系嗰个幸灾乐祸样咧，其实我哋系即系都 佢由心发出嚟咧，系即系扯起晒嘅，明白？ 好苦闷噶嘛，即系冇事发生系咪先？即系唔通真系走去睇监狱学员慢慢 J 咩？真系 咁啊！即系嗱，其实今日依然系继续啦吓、就系嗰个叫做系港大啊，嗰、那个叫做录音啊。錄音泄密啦，就依然係即係蔓延啦，呢個問題就咁、但係即係喂，今日就咩喎？點講咧？ 到阿心口啊！ 心口， 心口嘅意思即係話泄密嗰個佢係邊個咧？ 咁而家就叫做係商台先至係唯一一個即係、就是、有嗰、那個錄音帶啦。咁但係咧，即係而家暫時淨係叫爆咗阿李國章啫。係咪？咁我琴日我聽過阿邊個阿決戰阿蕭公講，喂， 陸續有嚟。 有乜可能啊？淨係爆一個啊！老實講，即係喂你自己錄音啊，你唔會睇住淨係李國章先錄噶嘛？你梗係收埋好多台底啦。 所以其實呢一場所謂嘅即係泄密風波咧，會唔會係理解為一場政治鬥爭咯？因為嗱，李國章就最近係盛傳啦。是將會出任呢一個嘅校委會嘅主席噶嘛？ 嗯， 咁你以為作為打擊呢一個嘅李國章嘅其中一個手段， 嗯， 係嘛？當然啦，盧寵茂亦都中箭啦， 嗯， 因為你知道噶啦，盧寵茂就係即係講到人哋即係學術好低，我就學術好高，咁咪出事咯， 嗯， 係嘛？人哋就揾你喺學術論文裏面話唔知嗰個圖 做圖啊，你改圖啊，大佬啫， 唔係 cap 圖 啊。 佢係將2006年嗰一張肝臟嘅圖 cap 落嚟，當係自己一篇新嘅文就照出咁樣。 即係好似 TVB 咁樣樣喎。 喂，佢攞翻個 footnotes 有咩咁困難啊？如果你係抄人嘅話， 佢同埋即係佢做咁寫咁多年論文，其實即係 cap 圖呢啲咁嘅嘢攞俾 credit， 佢應該好熟至係嘅，係咪先？ 唔係攞人哋嗰啲 credit 有乜？ 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係即 係喂，你最驚就係話你寫完篇文 啊， 係冇人登喺學術期刊啫。咁好多時我哋喂讀咗咁多年書都睇到㗎啦， 但 即 係 呢一個嘅 diagram 或者呢一個嘅所謂嘅圖就係 adapted from 邊個咁樣。 佢而家最樣衰， 我 rewind 咗少少咁樣。 佢而家係最樣衰嗰只喎，俾人彈中喎。即係你而家你放咗呢個學術期刊人，而家人哋係切翻出嚟喎。 但其實係一個對比㗎啦，即係而家係講緊即係係啦呢個有錄音之後，然後盧寵茂俾人彈中啊嘛。但你諗翻盧寵茂之前否決陳文敏之前嗰一日，阿盧寵茂係做咗一個超高難度嘅活體換肝手術啊嘛，然後所有報紙都話啊亞洲第一神手掂啊咁樣。 嗯 啊，即系几大对比啊！谂下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就系讲喂嗰阵时啊，如果你话即系平时你话作为一个学者嚟讲，你抄嘢俾人即系揭发咗出嚟，其实你都无地自容啦。你学术界 好瘀噶， 系好瘀。你好似郑宇石咁样成日俾人即系三番四次咁样攻击啊， 咁冇三番四次两镬啫，屌一次 似啊！如果你计文汇报出嗰啲报道嚟计。 一次就係 J minus 九十年代唔知九三九四年嘅時候，係嘛？有本中學教科書，即係鄭宇石寫，係呢一個嘅 EPA 定係 搞到上次要上嚟大軍閥上訪， 跟住咧最近 佔中之前嚟嘅喎， 臨退休之前就同人哋合寫一篇文， 係嗰個大陸佬， 明明係我同 Anthony， 咁我哋 hack 咗 Anthony 走就當咗自己嘅啫，真 係。 喂，呢一個係嚴重到係變成係學術上嘅 integrity 嘅問題， 嗯， 所以係大鑊㗎。 咁但係你 後屘佢講咗即係嗰啲即係教授， 佢由 chair professor 降咗去做 professor 嘅， 嗯， 佢真系大剂啊，真系、一时即系你知啦，佢都俾咗好多 email 啊，阿 Anthony 睇噶啦，一出完嗰样嘢已经即刻 clarify 都出事啊，俾你听。 咁即系你起码做院长无望啦，系咪？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喂，你而家劳重又咁 Q 样，咁严重嘅问题，喂。你就係睇你個呢文匯報，又唔見你去報，又係親疏有別啦。但係你講到文匯報啦、啊，今日呢即係呢、這個我見呢個教育局啦，就喺度話要譴責呢個叫做泄密者、泄密錄音嗰單嘢。喂，大佬，即刻俾阿邊個屌？即刻俾阿呢個陳志雲屌。 乜陳志雲近排又幾紅喎？ 嚇、啊，同埋 成個民主派咁， 同埋叫做張達明又屌。张达明唔系讲呢个即系嗰个栋笃笑嗰个啊，即系呢个同一样合法学。 港大呢个高级讲师， 系即系喂，你谂下，你讲泄密，边个做坏规矩先噶？ 喂，泄密嗰个我哋都讲到好多次，嗰个系枝节嚟嘅啫。即系作为大家之间开会或者系即系作为其中一个组织嚟校委会嘅成员之一，我哋嘅所谓嘅 trust 嚟嘅啫。 系 我同你之间有一个所谓嘅信托嘅关系。 嗯， 咁但系就。如果你不仁，就我不義嘅啫，係、嘛？你既然事無不可對人言，呢、這個世界即係舉頭三尺有神靈。喂，你講咗乜嘢？你冇理由唔負責㗎、對公眾嚟講，其實完全唔 buy 即係校委會嗰套嘢㗎、喂，大家都係八卦㗎啦。呢、個此其一。另外一樣嘢就係點啊？喂，公眾係俾錢香港大學去養活咁多教授、養活咁多學生㗎喎、你委任邊一個人？点会同我哋无关啊，大哥？最好你就爆多啲。喂，究竟你成个过程里边点样黑箱作业法？点样踢走陈文敏？ 你讲爆料啊，即系打断你少少啊。今日阿张达明啊 ，Con U 嗰个首席law school 嘅老师咧，佢咪系咯？ 嗯，咪就系话啊嘛，即系喂，而家你咁样样去报警，喂，你会破坏呢、這个即系广大传统啊？喂，都系即系广大自主嚟噶， 其 实系 后面嗰段先至最重要。 仲有就 系 话， 唔系你可以理解啊？嗰班友仔就而家喺度发烂渣，大家谂住系闩埋门嘅时候，喂，我讲乜冇理由你会爆出去噶？如果唔系，不如公开会议，咁我咪所以我咪尽情发泄咯，系嘛？诶、点解佢做咗做院长？因为佢一个 nice guy， 系咪？你又冇博士学位咁样，系咪？喂，其实一样嘢系好清楚，陈文敏都系 chair professor 嚟噶嘛？呢个系香港学术界嘅最高阶嘅一样嘢。喂，当你话佢学术有问题嘅时候，你应该系挑战翻佢以前点解佢升去做 chair professor 啊嘛？而唔系而家申请一个行政嘅副校长嘅职位嘅时候。你去挑戰佢啊嘛，係咪先？ 即係 佢 base on 啲乜嘢？而家你根本你就係一個唔 popular 嘅地方去挑戰佢學術嘅地位。當你港大當日升佢做 chair professor 嘅時候，其實你應該要挑戰佢。因为你冇博士学位，所以你冇得做 chair professor。 唔系，因为其实佢而家咁样讲咧，就等于侮辱埋呢个法学院噶啦。因为法学院俾佢做 chair professor 啊嘛，而且系 都唔止系法学院噶啦，你 academic 噶嘛， 成个 con U 啊，成个 con U 啊嘛，你估你自己委任自己啊？ 喂，而且 con U 嘅法学院。其实系喺亚洲嘅地区嚟讲，其实已经首屈一指喎， 甚至乎成即系全世界佢都 你侮辱Con U 嘅法学院，侮辱 Con U 嘅品牌，甚至乎侮辱呢个 Times， 即系帮呢个即系 Con U 去做一个排名嘅呢个机构，你系侮辱晒所有呢啲咁嘅人，等而下之就系即系比 Con U 排名更加低嘅院校。 嗯， 哦，咁佢侮辱埋佢自己当年有份创立嘅中大医学院噶咯，咁 所以我见到， 所以我今次咧，我其实我系盛赞呢个即系冯景恩嘅， 系 佢够咁嘅勇气咧，够咁嘅吉士咧，将佢会议嘅内容咧全部笔录咗。嗱，不论佢究竟系咪录音都好，其实嗰根本就从来都唔系重点嚟。 嗯嗯嗯， 嗰个根本系唔系重点嚟嘅，只喂你根本系即系转移视线，即系好似卢重茂咁，俾人哋入去踩场嘅时候就即系呢个插水。即系攞一啲好枝节嘅问题咧嚟 argue 一个好重大嘅学术自由嘅问题、院校自主嘅问题，嗰啲全部冇晒。 唔系因为你一词 喺度转移晒所有嘅视线。喂、老实讲，如果我系冯敬恩，如果我真系录嘅，吹啊，我系录你嘅啦、 啊。 你怕咩啊？ 因为佢 卢重茂，你怕咩？李国章，你怕乜嘢啊？你讲得出咪喺个会里边？ 嗱呢个问题， 你点解唔可以同公众交代你嗰日讲咗乜嘢咧？ 嗱呢个问题咧，即系其实点解？我觉得冯敬恩佢咁样做，其实系挑战紧嘅现有制度， 挑战 嘅权威。因为呢个校委会制度，其实系伸张唔到应有嘅正义啊嘛，系咪？喂，你谂下啦，即系其实民选嘅一啲学生代表，喂，永远都系一个校委里边系绝对少数。咁而呢个港大，即系喂，你做所有学校都好啊，所有院校都好啊，都系由呢个特首去做呢个校监。 同埋你睇翻嗰個 effect 喺邊度咧？即係成個客觀嘅效果咧，對香港嘅所謂學術自由同埋院校自主一個好嚴重嘅影響。嗱，第一你睇得到，今次係雨傘運動之後，共產黨撕破自己嘅面皮，話俾你哋班友聽，其實佢唔係要懲罰陳文敏咁簡單，係要警告曬全所有 Hong Kong U， 包括法羅學系，尤其是法羅學系最撚麻煩。是你搞出嚟嘅，成个占中是你嘅僆戴耀廷搞出嚟嘅，所以我要惩罚你。唔单止系咁，最重要嘅就话俾其他人听，话你唔好乱嚟。你喺学术上边，而家已经讲定讲到明啦。如果戴耀廷系中咗 criminal record 嘅时候，就算你攞 tenure 都冇用啊嘛。 喂，我哋之前访问嗰个方志恒喺度讲紧呢个香港夹新闻咪好大镬。喂，个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佢人身安全，我出街 冇。所以佢咪避咗几个，即系避咗几个重要问题咯。 吓、 啊，咁你咪可以自保啦。屌，你唔讲讲中国民主啊？吓、啊，系咪讲中港关系啊，大哥？ 咁、那个陈文 会死梗嘅，话俾你听，而家共产党话俾你哋包契弟听，你系会出事嘅。第一，你嘅电系会俾人哋。即系 会俾人 hack 嘅 ，hack 嘅大佬。 唔系，其实你文汇报做呢啲嘢咧，做呢啲间谍式嘅即系爆料咧，唔系第一次啊。呢个问题仲大镬过冯敬恩啦。喂，呢个咩啊？呢个文汇报佢甚至乎嗰阵时同呢个咩收工男咧，即系其实系有关系噶嘛？其实系即系一周刊爆过啦，出出入入噶嘛，成 Q 日。喂，你先后你爆过，你第一个其实系揾阿肥佬嚟试刀先嘅，之后就揾陈文敏，喂一而再再而三喺度做埋啲间谍行为，喂你做呢啲间谍行为系有中联办 back up 嘅，成个政治势力喺度， 咪就系一个好明显嘅对所有嘅学术界嘅人喺度警告 啊， 因为对共产党我嚟讲好容易理解嘅啫，你斗得我份人工嘅人，点解你可以即系反对我嘅大哥？喺个角度 ，Hong Kong U 嗰啲纳税人嘅钱系当系佢自己嘅口袋里 吓，咁、啊、然之后，所以咪顺理成章，而家整个呢个党委书记落嚟咯， 就系、是、李国章咯， 咪就系李国章，所以真系喂，真系呢条友真系厚面皮，我觉得佢口黑学咧，即系其实已经系炉火纯青到一个地步，即系 有人讲过， 完全系唔支持嘅，真系 李国章嗰啲唔系叫口黑学，而系喺佢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当日佢创立中大医学院，俾你班 Kong U 友系咁喺度玩 揶揄佢嘅时候， 系啦，咁系 报仇啊嘛，吓、啊，所以其实 你 系，所以其实阿张达明都有讲嘅，喂，呢条友一直以嚟都系好痛恨港大，咪想翻嚟。报仇噶嘛？ 喂，其实我一路谂紧另外一个问题，啊、喂，当我哋系共产党嘅谋士，你搞嗰啲咩校董会啊、校委会啊嗰啲，喂，究竟能唔能够控制到嗰班人真系制造？好似头先我咁讲，其中一个客观效果就系寒蝉效应噶。 嗯， 喂，香港呢个地方始终系即系殖民地嘅余业，系遗留咗一啲好重要嘅即系。制度嘅原则，即系我究竟可唔可以升迁一个人？一个人究竟合唔合格？唔系因为我裙带关系，唔系因为我政治正确性啊嘛， 系 建基于你个所谓嘅 merit 啊嘛， 啊 merit base， 你冇可能，你以为喂香港系你嘅主权回归，所以乜嘢我都可以咁样控制？喂，其实呢个系一个天真嘅妄想嚟，我成日都喺度想象，你继续落去啦，你继续咁样搞咧。啲人嘅反彈係越嚟越激烈嘅，因為今日你可以玩得到鄭宇石嘅時候，你都可以玩陳文敏，玩埋戴耀廷，係短時間裏面係製造一個寒蟬效應，但係長時間嚟講，喂大佬啲友，喂條氣唔順嘅喎，係咪？你話我哋喺商界裏面嗰啲中下層嗰啲人冇辦法啦，為咗份工，喂學術界嗰啲友，過去咁多年嚟都係自自由由。有乜可能俾你咁样可以夹住佢条春袋噶？喂，呢个我完全理解唔到共产党嘅成个思路同谂法乜嘢？同埋你揾个问题都错咗。喂，点解戴耀廷提出呢一个所谓最大杀伤力嘅武器系有市场？ 嗯， 梗系唔系因为戴耀廷 即係嗰晚勾下勾下，突然之間會諗到呢條橋出嚟啦。一定係因為你香港嘅民主個問題拖咗咁多年都未解決啊，大哥，個問題喺你自己身上啊，喺你老共身上，唔係喺戴耀廷，唔係喺陳文敏身上啊嘛。喂，大佬，你唔 address 個問題，即係去處理個問題，揾個原因都揾錯埋，咁你咪繼續做啲鳩嘢。 嗯。咪但系讲开讲啦，就系其实呢个港大咧，就其实喺呢个星期一嘅时候开始咧，就已经系针对呢个陈文敏啦，唔系针对呢个李国章就做个公投噶啦，其实系就反对李国章出任呢个校委会主席嘅吓。咁嗱，而家咧就应该就听日就完噶啦，成个公投。咁但系苏花，我见到即系搞个公投， 李国章唔使谂啦。呢咁嘅所谓嘅即系意向性嘅公投，因为冇决策嘅意义嘅。不过你都九成九，佢起码有八成系唔会赞同佢做呢个校委会主席 嘅。咁其实系有机系有催票作用嘅。如果你公投上面嚟讲，即系喂你咁样 expected 嘅呢个 result 系啦 ，expected 即系你系 就算你当日开完校委会喐咗陈文敏嘅话，你李国章咁样嘅意向性调查，你自己都冇面啊，大哥。喂，共产党就好简单，话俾你香港人听，我想法分明嘅。 啊， 嗯， 系嘛？你帮我做过嘢嘅李国章，你要做校委会主席，冇问题，我会还俾你。 嗯， 但系跟住个反弹系点？唔系我真系唔明老共系点样计嘅呢条数。 唔系，仲共产党咧就系咁样。佢阿萧生之前讲佢就系话，即系阿习近平其实就系老人与海啊嘛，即系总之系挨到最后，就系同你斗长命，同你斗耐力。咁你如果你系一以贯之，你系唔理人哋点样睇嘅，然之后你系一直持续去做落去嘅话咧，其实你长远嚟讲系做一个神文化过程啊嘛，即系话俾啲香港人听，就系话你不断咁样学习，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即系令到你抗争失望，然之后咧就越嚟越咧，即系叫做系 面对呢啲荒谬嘅时候，已经系习惯晒。 吓， 嗰阵时我哋23条嗰个所谓嘅。温水煮蛙。 唔系你见到而家系噶，你好似退联嗰班，哇！你嗰阵时针对呢个学联，哇，几威啊！哇，几喂，即系咬牙切齿，哇，即系完全系关帝上身咁样样。 斗内行咯。 吓、啊，喂，咁但系你 翻我哋头先我个命题咪一样咯、啊？你学联嗰班人都唔系针对雨伞运动失败嘅原因嘅。 哦、 啊，喂，失败系关于嗰啲大台嗰啲人士咩？关于商学士咩？失败因为共产党啊嘛。你同共产党系同一个思维逻辑啊！当冇嘢揾，唔敢面对个真实嘅问题嘅时候，就揾嗰啲即系旁支。 唔系你讲退联派系嘛？退联 一样嘅啫，退联派一样嘅啫，系咪？喂，同共产党系一样嘅思路问题，系逻辑混乱啊，系因果倒转啊！难听啲讲就系、是，倒果为因， 但 嗰啲系结果嚟噶嘛。嗰唔系原因嚟噶，大佬，你都搞错咗。咁共产党同退联派咪差唔多屌，系嘛？我嘅意思系咁啊，大佬。 退联派就差唔多啊，大问题你讲紧即系继续抗争嘅人。喂，你见到今次李国章嗰个公投，其实系对其他院校有个指标性作用噶嘛？你谂下领， 但系你谂一个问题，佢梁振英会唔会继续肆无忌惮去咁样做？我觉得佢会， 佢肯定系会咁样做。 冇错，你睇佢嗱。你校委会嘅风波喺港大委任陈文文搞到咁大件事，你岭南照委任呢个陈万琪、何君尧， 嗯， 喂，真系完全唔退缩、啊，完全睬你都傻、啊， 系当初 摆到明、啊， 但学生会如果照版主碗搞公投，喺度 challenge 呢两个人嘅合法性咧，咁啊第二个古仔噶咯噃， 冇所谓，你咪 challenge 咯。刚才我同 Anthony 嘅共识系乜嘢？一，佢令到你所有抗争者一种无力感；第二，令到我哋所有即系旁观者嗰啲人会觉得已经系审后疲劳啊嘛。 其实系你当你一次又一次抗争失败嘅时候咧，你就会咩噶啦？ 算鸠数啦， 算鸠数啦， 搞啦， 就走佬算。 喂，但如果你真系抱住呢种方法，梁振英肯定会连任、啊。 冇错啦，你中计啦。我正想答下一个即系命题就系你中咗计。 嗱，咁所以咧，即系我记得就系 Q 仔都去过呢个七一游行啦，即系好少人去七一游行嘅啫。 嗯， 阿罗尼去过啦，咁佢嗰阵时佢有个观察就系话，七一游行咧，主要都系一啲中年人为主嘅，其实系、嗯。 我咪讲过咯，六四七一嗰啲全部都大过我咁滞，吓系嘛？ 咁所以你反而几日企得最硬，即系你对失败咧，即系你即系你唔会咁容易俾失败打到嗰啲人咧，反而系即系中联嗰班 最坚硬嘅支持者嘛，吓你啲系最 firm 嘅人。即系面对逆境，能够再弹翻起身啊嘛！ 啊，嗯，你反而不，而家系后生嗰啲咧，系会变得好 cynical 啊！ 嗯， 吓、啊，即系甚至乎就越嚟越功利咯。其实系，咁你嗰阵时成日话呢个雨伞运动，其实系首先率先就系令到后生有一批系最咩噶嘛？其实系觉醒啊嘛、嗯。但问题就系话大起系大落啦。大起之后就系大落啦，因为其实你起得太快，失败得太快啊嘛，系咪？咁所以你最后尾就系变得就系话，喂，你等于喂俾人呃过之后就乜嘢都唔信啦，然之后索性走佬咯，系咪？咁所以喂，我觉得嗱，你就算你唔同意以前啊陈呢个咩冯敬恩啊嗰啲勇武论都好，但系我觉得佢呢次事件上面咧， 我都话咯。第一次佢講嘅時候，我都要俾一個 credit 佢 嘅。係， 真係要俾個 credit 佢嘅。不過我最近咧就啱睇咗一個學者啦嘅講法咧，就係叫運動失敗論。 嗯， 運動咧係有個規律，點解會失敗？ 啊，點解啊？ 一喺運動開始嘅時候，大家義憤填膺，起嚟，好啦，第一個階段。第二個階段係乜嘢咧？當權者開始分化你，例如選擇同你對話。但系又冇成果、啊，咁你点咧？跟住第三个阶段去到咧，就系、是、激进派同温和派就喺度互骂，跟住就步向失败。 啊，唔系，即系等于我 四个阶段。 啊，即系我以前就 雨伞运动、啊、天安门广场系犯同样嘅错误。 即系我等于我，即系我好中意咧睇 Skyfall 佢一幕就系话。当呢个 Daniel Craig 吓007俾人捉咗之后，嗰、那个叫咩 H 啊，系嘛？ 系啊。 咁佢同佢讲个说话嘛，就系、是、话。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我同我阿婆即系其实买一个岛落嚟，然之后咧发现呢个岛咧好多老鼠、哦，咁呢个岛好多老鼠嘅时候，我哋点样做咧？就揾个桶装起佢，即系捞，即系围住佢咁样样啦。咁啲老鼠冇嘢食啦，跟住点啊？ 自相残杀。 跟住啲老鼠开始咧就改变饮食习惯咯，咁啊开始自己食自己咯，系咪？咁啊食到之后剩翻两只老鼠，唔系。最后尾剩翻一只老鼠啫，放佢出嚟，佢阿嫲放佢出嚟，跟住你做咩啊？你唔系要杀死晒啲老鼠咩？即系跟住呢个 H 咁讲，唔使惊噶，咁样样放佢出嚟啦。跟住放佢出嚟之后咧，佢唔会食正常嘢，点解啊？ 净系食老鼠嘛？ 因为佢已经习惯咗食老鼠噶啦，已经系，即系嗰、那个佢 nature change 咗噶啦，已经系，佢已经嗱，等于就系话。其实你而家呢个所谓即系抗争不断失败，其实系令你唔系因为嗱，你开放社会啲人虽然系觉醒咗，系会觉醒嘅，但系问题你点样 roll back 翻，即系令到啲人系神文化咧，就令到佢哋不断失败啊嘛。 咪所以梁振英今次喺前后雨伞阶段里边咧，成个策略咧系啱啱吻合佢嘅个性， 吓、 嗯， 就话我寸步不让，我睇你哋点样死，呢、這个系。过往嘅统治者，即系回归之后，无论董建华、曾荫权都系唔会咁做，佢都会 back down 下嘅，但系佢唔会制造失败嘅感觉俾你，制造荒谬嘅感觉俾你，咁你仆街，你顶唔到呢一板嘅话，你就冚家铲。 唔系咁，所以其实你而家公投，你都唔可以觉得即系。好小事啦，因为其实你之前校以前广大校友都公投咗，都阻止唔到呢个否决陈文敏呢个任命啦。咁你而家又嚟公投，当你你系咪真系好似冇晒？ 咪开始人会 challenge 噶啦，会问一个问题，喂，再投又点咧？ 吓、 啊，即系正如嗰阵时候咧，我仲系做紧区员嘅时候咧，我有一班嗰啲师奶街坊啲 fans 嚟，真系 fans 嚟吓，咁佢都成日都话喂，读一下。你成日咁抗議，有咩效果噶咁樣？咁我喂大佬，我唔通長篇大論咩？對住啲師奶阿叔阿嬸，喂嗰啲即係要累積嘅，即係要即係慢慢嚟嘅。屌你講俾靚仔聽都還可以。 嗯， 嗰啲係老屎忽嚟嘅喎。 嗯， 嗰啲老屎忽點會聽你咁講啊？佢人生經驗豐富過我啦，啲師奶阿叔阿嬸大哥。 嗯， 喂，所以香港人而家你要问自己，其实面对最大嘅敌人唔系你嘅对手，系你自己。好，喂，我哋第一次差唔多啦， 转头翻嚟讲下啲国家大事啦。 好。